有一篇文章就这届年轻人做好苦日子的准备吧。这篇文章呢近排不停在大陆的网络上疯传。咁有人话呢其实大陆的经济呢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而大陆的年轻人呢终于过一些可能他上一辈未过的日子，就是经济上了去而跌返落嚟啦。究竟中国的经济，喂，甚至香港的经济是不是真的那么恶劣呢？喂，一阵间呢我同 MJ 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讨论一下。我是强国新闻者巴奇。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典出席活动，蠢例引起中方的不满。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发文说，达赖喇嘛多次在西藏煽动叛乱、骚乱等等的暴力活动，并不是什么宗教领袖，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流亡者。有趣的是呢，如果我是 MJ 就将这段嘢调转来讲，就是这样，达赖喇嘛并不是煽动叛乱、骚乱的暴徒，而是被打着分裂中国旗号而邀政治流亡的宗教领袖。哇，原来前文后理是一样咁通顺，好像仲顺咗添。咁至于边句先是真边句是假，就留言止于智者，靠有智慧的人民去识别啦。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欢迎来到今次强哥 生还者。 你好啊，大家好啊。 大家好， 我发觉我今集呢，我觉得自己个人好像正经咗。 是啊，唔系你不嬲都好正经㗎。 唔系即系我 上一次你都好正经㗎。 我人品好正经㗎，不嬲㗎。 是啊， 即系我嘅 style 啊嗰个人。 你平时唔系喎，即系做节目嘅时候就正经少少，平时真系不敢恭维啊。 唔系平时 OK 嘅。 即系做节目不敢恭维啊。你想乜嘢啊？ 好啦，我哋今次讲咩嚟咧？真系。咁其实呢今次呢我头先呢咪即系节目前呢同 MJ 都讨论过一集。咁 MJ 呢其实有少少不认同我今集整个题目，佢都唔系好认同。 冇唔认同。不嬲八期讲嘅我自认同。我系即系我 疑惑，我 唔系疑惑。即系我呢啲系首先可能我即系咩呀，即系山中方七日世上二千年咁样离开几日呢，原来中国发生好大嘅变化。咁我就有啲嘢唔知道。咁我有呢个大专家八期嗰个面前，我即刻求教一下。咁佢话咧，佢话同我讲啊，佢同我讲话喂，中国经济真系唔得啦。我心谂哇，唔系嘛，我离开咗个零礼拜，中国即刻唔得。 因为你离开咗个礼拜咯。 系啊，点啊？系我即刻，我即刻先帮自己搞离开啊！ 你唔系个主持大局啊？ 系啊，即刻咁大件事啊嘛，即系问啊咁样咁，咁佢发生咩事咧？ 其实咧，首先咧，即系头先我引言嗰度咧，都提过一篇文章。咁一篇文章咧，之前咧系即系大陆嘅网络疯传嘅。嗱，通常咧， 定成篇文章叫咩苦日子啊？年轻人要准备过好苦日子， 这届年轻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吧。其实呢篇文是一个月前的，咁通常呢喺中国一啲疯传嘅文呢， 是 通常一疯传得呢就会被人禁一排㗎啦。 係通常同政治有关 系 呀。 係啦，咁呢个佢其实同政治又冇乜直接关系嘅，冇直接关系嘅。咁其实呢主要呢係呢篇文章讲乜嘢呢，我好概要咁讲一讲啦。就话一个喺北京住嘅人，咁即係佢普通啲平民百姓嚟嘅啫。咁佢喺一个网络度写篇文章啦，佢会发觉啊，好似近排呢啲生活呢好似唔同咗咁嘅。例如乜嘢呢，例如北京呢有啲地方呢啊，本身可能开好多开卖贵嘢或者啲奢侈品啲铺头嘅。啊，近排点解好似卖平嘢嘅变咗。 ok。 係呀，即係嗰啲 cheap 嘢啦，所謂叫做，又或者啊，我哋不嬲咧，上網都會買下奢侈品噶嘛，但係咧，我哋依家咧調翻轉，我哋去上網買二手嘢，係啊，即係依家大陸有個二手網好紅啊，係啊，咁其實都反映到呢樣嘢，咁又或者講緊話啊，我同啲 friend 傾偈，喂，不如我哋去飲嘢啊嗰啲，唉，不了，不去飲，冇去飲嘢啦，我哋慳翻啲錢，我哋翻去煮飯食啦。 咁聽落係好咗，即係上面。北京啲年輕人咧冇咁即係以前嗰種敗家仔嗰種咁嘅氣派咧，好似聽落係即係上進咗喎。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咪樸素咗咧咁樣？咁咧佢帶出嚟咧有一樣嘢，第一就係、是、佢篇文章咧主要係講緊八九十後嘅， 係 即係可能廿零歲啊、三十零歲啊，即係依個族群啦、啊、所謂咁樣講。咁咧佢又講咗幾個原因，第一咧。 嗰啲物价真系越嚟越高， 嗯， 即系系啦，嗰啲通胀啊，即系都几犀利嘅， 嗯， 即系嗰啲例如啲楼价或者俾啲房租啊，嗰啲系几犀利嘅。另外一边身咧，人民币咧近排都贬值到，即系佢觉得好似钱好似唔见晒咁样啦。第三咧就系咧，开始嘅气氛咧，嗱，气氛呢啲好虚嘅啫，咁佢就 系 觉得啊个经济气氛咧就好似好差咁样啦。 咁啊系，咁啊咩啊嘛，又中国贸易战啦。咁贬值嘅自然啲嘢贵咗啦，平时我用100蚊人民币咁啊买到10多蚊美金嘅嘢咁样，咁而家人民币变咗值，咁样可能买得个10蚊美金嘅嘢咁样，咁咪吓，即係觉得啲嘢贵咗囉。 係啦，咁你随着呢即係呢篇文章呢喺个网络疯传啦，咁呢其实呢苦日子的时候可能到了，即係呢类型嘅演讲或者呢类嘅文章呢，近呢一头半个月啦，由我谂八月份开始啦，开始多人讲，即系例如 咁啊，真系气氛会越嚟越黑。 系啊，即系例如有人讲，大家准备过苦日子嘅时间咧， 共度时间 系啦，到了咁样样啦，又嚟啦咁样样。咁咧，咁究竟咧，其实咧发生紧咩事咧？唔知你觉得发生咩事咧？即系你呢啲识咁多有钱人， 因为我头先咪前都咁讲啊，我喺有钱人个世界咧，可能佢哋真系唔系好觉咁样。 即系可能佢嗰啲我冇咗，就算我冇10% 身家， 系啊， 我都可以买起成个香港啦， 都仲系好多啊咁样。因为嗰啲即系唔系嗰一类人咧，咁我又唔系太觉嘅，或者咧我之前遇到嗰啲人咧，即系嗰啲移民界嘅客人咧，咁嗰啲所谓中国经济向下，佢啲钱要走出去啊，嗰啲咧系一早发生紧嘅问题，就唔系近嚟发生紧嘅问题，可能佢哋都早啲 sensitive 到啦，咁所以又唔觉话喂今日同两个月前有咩特别大嘅分别。不过我认同嘅就话咧随住咩中美贸易战啊嗰堆嘢啊咁样咧，咁而家嗰个消费气氛啊嗰啲咁样系冇咁好嘅，咁但系我又见，即系如果嗰个内地嗰啲朋友咧，即系佢哋能够有咁样未雨绸缪啊，开始知道，即系就算经济系咪向下都好啦，即系唔系日日要去高消费啊，日日要买奢侈品啊，呢样嘢我觉得就都未尝系一件好事。 即系可能一个社，即系某程度上咧，我会觉得经济因家我哋再讲啦。其实我小弟自己认识嘅好多80后啊或者90后咁样咧，其实个思想系有少少转变嘅，奢侈品唔系唔买，即系都有买嘅，但系咧嗰个佢哋个消费模式咧就变咗觉得系。应使得使咗， 咁、 即系佢觉得哦，呢个件货值呢个价钱，我先会考虑去买。 系，其实应该系咁噶嘛，即系如果你样样嘢，譬如你而家个身上面衫裤鞋袜眼镜手表电话，样都系买到最贵嘅，其实俾人哋个感觉咧，其实唔系真系咁好嘅，觉得你系一个冇 即系暴发户啊，系 冇品味啊， 系 啦，俾别人花得起嗰啲啫嘛。咁跟住人好耐以前有讲过话，咁俾别人懂得花喺边啲地方，你先至系花贵嘅嘢，边啲地方其实可以用简简单单嘅一件底衫，其实已经有你品味衬托出嚟，咁先系嗰个品味出嚟。 品味出嚟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其实咧，咁另外就系讲紧话咧，嗱，我哋去翻经济嘅话题啦。咁嗱，固然之，可能好多80后、90后个思想系有转变嘅。咁咧，就系其实个经济状况咧，就都几。令人担心，我就咁讲啦。点解令人担心呢？其实呢我哋上一集呢，即係上个礼拜呢，我同阿 Win 做嘅时候呢，我哋都有即係弱略有讨论过。 开始嚟緊㗎啦。那个向下嘅。 係啦，因为呢我哋成日都系讲啦，一个地方你就嚟打风啦，或者香港啱打完风啦，或者你一个地方就嚟天灾人祸呢。好多时除咗你一啲可能科学化嘅一啲图表啊、数据啊，或者一啲气象图以外呢，咁通常尤其是啲古人呢，就点样睇知道就係天灾人冇人落，就係天灾呢，就个气象有问题呢， 係咪睇啲动物啊？ 係啦，就係见到啲动物无端端老鼠躝晒出嚟啊，啲蚁点样做啲蚂蚁兵团啊，搬家。咁呢其实呢小弟觉得呢，因为中国呢啲数据呢即係始终太多水分。某程度上呢有啲前辈都有教过，其实有啲蛛你係要好似睇呢啲咁样呢，即係从一啲蛛丝马迹或者一啲症状睇，其实呢嗰、那个地方发生緊啲咩事，尤其是中国，因为啲消息唔係话真好流通。 係咁睇乜嘢蛛丝马迹呢？ 例如讲緊话呢，我唔知 MJ 呢，你有冇听，我唔知你啱啱你唔喺香港啦，或者你即係去咗外地啦。其实早近呢两三个礼拜呢，中国 通过咗个新嘅法例咧，就系、是、嗰个娱乐税啊。即系佢，总之你明星，你例如黄祖蓝，我拍套戏500万人民币一套嘅，有45% 咧系要被政府 哦，系咩 交税啊？ 我知不嬲要交税，但我唔知道交咁 多。之前系唔知五个，即系单位数字嘅 percentage 咧，依家系45%，即系你接你就嚟一半。 哦，咁啊好咯，啲明星可以翻翻嚟香港啊。 系啊，嗱，系啊，我成日都系 M G 真系好正面嘅一个人。 系啊，唔使成日话翻大陆搵食啦，系咪先？成日话大陆上面赚人仔咁样，即系好多香港我啱啱睇紧嗰啲香港同内地合拍嘅嘢咧，或者有啲内地拍嘅，直头系个班底啊，好多都系香港嗰啲人嚟噶嘛。咁佢哋而家就系话成日嗰个上面市场大啊，咁上咗去。喂，如果有个咁嘅娱乐税都好噶，即系有一成嘅人。翻翻嚟香港嗰度，香港嗰、那个剧集啊、娱乐上面嘅嘢都可能有啲起色啊。 同埋咧，除咗娱乐之外啦，即系好多税应该咁讲，好多唔同嘅税走咗出嚟，即系例如即系可能针对一啲游戏嘅，即系嗰啲电玩游戏或者手机游戏嗰啲。 电竞嗰啲。 手机游戏都系，即系例如腾 QQ、腾讯嗰啲咩《王者荣耀》嗰啲咧，都系有一个加征一咗一啲新嘅税项俾呢啲， 系话系咪话因为唔想佢哋沉迷打机啊嘛？ 收税， 即系咁讲啦，咁讲啦，咁啊亦都系咪咁样反映，即系中国政府系咪即系开始觉得啲库房唔够水啊？ 系啦， 就尽量喺啲民脂民膏嗰度拗翻啲出嚟啊，咁样系咪觉得唔 系啦？即系又或者咧？有即甚至有啲係直接少少嘅，例如講緊話咩咧？有啲廠房，其實咧依啲甚至係小弟，即同一啲即開廠嘅朋友傾過偈，甚至我同大肥都傾過偈，即大肥都好多依啲朋友噶嘛。 大肥都好多廠喺上面啊。 係啦係啦，即富豪嚟啊嘛。咁即係唔係雪糕啊，富豪。咁咧都係講緊話，其實咧好多廠家咧 做唔掂啊。 唔系做唔掂，佢近呢次早前嗰两三个月咧，个厂爆晒，好多生意忙到停唔到手间厂，点解咧？ 点解咧？ 就系赶住贸易战实施之前， 散晒啲货啦， 嗱嗱临做嗰啲货出晒啲货去，咁、就避咗呢个贸易战，即系嗰啲关税啊，所谓系啊，咁咧，咁跟住好多嘅厂家咧，就谂住，哦，做完啲货收晒钱。咁咪执笠咯， 系咯，冇嘢好做啦， 冇嘢做咯， 转行啦， 系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咩传闻啊，又例如连腾讯都传紧裁员啦，传紧裁6000人，咁呢啲系传闻嚟，咁甚至咧，即系其实有啲系实质，即系啲人会觉得好担心，即系例如你贸易战，你之前咧 Donald Trump 咧、就直情系即系佢个Twitter 即系推特嗰度、就发咗个文，就系讲紧话，喂，其实你美国。即系例如 Apple， 佢直情佢点名道姓话 Apple，、你啲厂咧，你不如你搬翻嚟美国啦、你啲厂搬翻嚟美国嘅话咧，咁、我就嗱、你喺中国咧，咁你就要收俾人收税， 系 你就算今日唔收咧，第日都收噶啦， 系 你搬嚟美国咧，唔单止唔收你税， 系 我仲有可能好多优惠俾你， 系 系啦，咁咧依佢依个说话咧，嗱虽然咧。又唔知会唔会真系咁做，又或者讲紧话会啊苹果公司会唔会真系听佢咁讲，但系咧一讲咧就好多人好惊，点解咧？因为咧有啲人统计，帮即系中国净系计中国，帮 Apple 即系做 iPhone 啊，做 iPad 啊，即系苹果产品啦、啊，做各方面 product 嘅系涉及200万个中国嘅家庭，二百万个家庭，我当佢每个家庭四个人啊，都接近成1000万人啊，系啊，你话恐唔恐怖？ 所以喺呢个角度睇啊，即系 Donald Trump 嘅所谓中美贸易战咧，就真系即系击中要害，系成功嘅， 系啊，佢系绝对系。令到其实佢都未话正式开打啲乜嘢，即系依家就开打少少， 即 系 纯粹系嚟做少少咁嘅啲动作啊，你当系虚张声势咁样啦，即系已经令到系系咯，即系厂家又惊啊，又做好多呢啲咁样嘅出晒啲货执笠嘅措施啊，跟住令到啲人又觉得哇，我哋啲家庭大镬啦，我几个儿生仔啊，几个叔伯兄弟都系帮苹果打工嘅，我哋第我哋半年后都未点算啊，咁样其实都会令到咁样人。人心惶惶，令到成个经济嘅气氛吓， 系有问题啊。同埋呢啲 我剛才讲200万的家庭、嗯、我就算我当你不是搬走晒、嗯、即是不是影响晒你影响四分一 嗯 咁即是讲50万的家庭 嗯 你50万家庭其实你经济呢啲嘢我唔系50万家庭我当你500万人先算啦。 係。 其实500万人我当你大家庭500万人佢影响唔系淨系嗰500万人。係 牵一发动全身。 牵一发动全身。 以前香港嗰买菠萝包效应嘛。 係 有啲人买多个菠萝包嘅大家好多钱多。 係啦。咁呢个系都几值得令人担心嘅一样嘢嚟㗎。 有值得令人担心嘅地方。咁但係呢我唔知下我自己你当我黑心又好呢其实我系真系爱国㗎。我觉得呢。 我都系讲明先。 但系咁样讲我觉得呢啲咁样嘅少少教训呢即系我又有少少觉得 是。就等于激励。 系好事真系好事。即系呢我唔知啊我呢种爱国唔系个个认同啊。有啲好似教个小朋友咁样我唔能够令佢系一路咁顺风顺水就系、是、一个爱啦。即系我会觉得受少少挫折。而同时啲挫折呢我觉得佢系值得受㗎。即系有时我唔知道大家系咪一样咁嘅諗法啦。好似过去咁多年呢中国系几强大系几好但系强大得嚟呢又唔令人尊重其中原因就系好似太过招摇太过不可一世咁样系啦。咁少少嘅呢啲打击你 Donald Trump 大家你觉得大家好鍾意佢咩全世界嘅人唔系咁鍾意佢。咁但系中美贸易战之后你觉得全世界企边边好多都会企喺 Donald Trump 嗰边未必喺中国呢边就系、是、因为过去中国你系咪真系会唔会有少少似势凌人啊咁嘅地方甚至譬如我一个香港人我同无端端点解无端端会觉得哇咁样我都觉得哇喂美国做得好 Donald Trump 做得好我反而唔系话喂觉得我企喺中华民族呢一边我会觉得系咪就系、是过去嘅日子即係你太过顺风顺水啦变咗系即係一朝得似雨无人次咁样吓。咁我有咗呢啲之后呢佢哋会唔会啊都諗下平时我哋如果之前唔好去得咁盡可能今日就唔会嚟到咁样嘅报复返嚟啦咁样。我觉得有啲可能会有咁样好处。 係因为我都几同意 MJ 咁讲嘅。同埋呢我会觉得中国其实香港都系、近呢十年八载呢我觉得佢系真系有少少叫做乜嘢。无虚不务实咗。即系呢好多时就系讲紧话好多即系发展呢就系即系鍾意做炒卖鍾意做投机。 系。 近呢十年。即系好多嘢呢唔系真系即系实事求是啊所谓咁样呢。咁所以呢。 要受下教训啊。 系要真系要受下教训。其实香港呢其实我剩返少少时间呢我想问返我哋香港少少讲就系讲紧话呢。其实今次个浪我之前即系节目前我都不停同 MJ 讲或者再之前我同阿 Win, 我都有提过就系讲紧话。其实呢个浪呢首当其冲一定系香港噶，即系香港相对一个自由嘅市场，同埋依家香港咧，佢真系食大陆饭嘅啫，即系呢个我谂都冇乜人可以否认噶啦，即系呢一刻即系实际上嗱，唔好理佢啱唔啱，依家实际情况就系咁样样，咁所以系咁所以。如果大陸影響到呢我相信香港嗰個打擊都會幾大。 咦我對香港有信心喎。話曬香港喺呢、這個咩金融風暴啊股災啊亞洲金融風嗰堆嘢啦海嘯啊嗰堆嘢之中呢都好快翻身唔係冇影響好快翻身。咁同埋呢譬如我用任何一個城市嚟比啦當用鄭州或者係上海咁樣。係啦咁鄭州上海呢佢哋呢一啲內需係好緊要嘅。佢哋個經濟可能有我亂噏個數字 90% 係來自中國自己即係互相嘅買賣呀啲咁樣嘅。而香港雖然話係咁多而家要靠內地嗰個市場去支撐啦。咁但係香港本身係國際城市嘛。香港甚至喺之前冇中國呢個市場嘅時候呢其實一樣係咁成功嘅。咁如果喺咁多個中國城市之間要揀一個城市出嚟係最成個中國都唔掂㗎啦而家冇晒人肯使錢嘅時候搵一個城市係最能夠賺到國際錢香港肯定其中一個。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應該有一定嘅信心去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浪好大咁樣啦一個新嘅一個浪潮。新的呢个金融天竺上出嚟嘅话咧，我相信香港应该系最有实力挨破。 山竹啊， 吓山 山竹，你冇可能林郑先得噶， 好嘅 天竺啊， 你又惊到我讲嘅，我喺讲嘅天竺啊， 天竺啊， 又惊到讲，好在好在， 系啊山竹啊， 即系我觉得我 即系证明 MJ 真系好中意林郑嘅，其实 唔系，林郑讲天竺， 林郑佢就系记者会讲错咗个天竺啊， 点解会讲天竺啊咁？真系咁啱咪？ 真系。 但是总之我觉得香港是即是有这样的实力去撑过的我对香港有信心。 是啊但是呢官民论点都好了。 小弟虽然咧，我觉得自己都会身受其害嘅，但我都想香港受下教训。 香港就 佢系需要受下教训嘅，其实又系呢十年八载真系一个二个，所以讲句奶共 吓，系奶共嗰班嘢要受下教训啦。但系香港嘅教训，我觉得都应该系受过下噶啦，即系投机嗰啲就已经之前试过多次奶嘢啦。周街都系金铺嗰种即系全部靠晒自由行嗰、那个经济教训，我相信佢哋亦都已经感受到，知道咁样系唔得嘅。我觉得香港人嘅教训应该受够，我觉得。香港应该吓咩啊苦中求胜啊败破而后立啊应该有就有好日子过啦。 MJ 系依然好正面嘅，即系我亦都同埋咧，我都越嚟越要拆 MJ 鞋啊，因为同林郑有啲关 系。唔系咁啱啫， 系冇理由咁不约而同 嘅。好容易一齐错啊，系咪啊？山竹天竺咁样，即系个天有个山竹咁样，天竺啊。 系啦，好啦，我哋爱国新闻者系啦，今次时间就差唔多啦，咁下集见， 下次再见，拜拜。